惰性啊，其实是人人都有的。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用一种省能量的模式去成长。嗯、什么是省能量模式呢？啊，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小动物们，吃饱了干嘛呢？不是发呆就是睡觉。其实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啊，吸收了一些养分之后啊，成长得很高兴。然后我们平时呢，就不太愿意动脑筋，想休息，想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常都是用省能量的模式去面对很多问题。举个例子，大家午餐呢要吃饭呢，同事呢要你一起去吃饭，你会问你吃什么，你会说什么？很多人都会说随便，随便其实就是一种用省能量的状态呢啊去面对工作当中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总是用省能量模式，那就有点危险了啊，会被各种打折啊，被各种啊套路给套路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反一下惰性，就不能老是用省能量，我们要琢磨事儿啊，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种啊反惰性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在应该这么去理解啊，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不要更多的用省能量的思维方式， 对 啊，去考虑问题， 对， 而是应该勤于思考， 对对对， 就是说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比如说每天下完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哎呀太累了，然后呢我就什么都不想想， 是， 其实有些时候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你每天在想什么决定的。 对对，非常对，非常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我们很多时候都容易想当然啊，觉得啊，把老板当什么呢？当教导主任啊，躲着他，怕他啊，把同事当什么呢？当闺蜜啊。其实呢，这些想法啊很正常，我们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完全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很有可能会在职场当中出现一些偏差。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从小学、初中到大学，身边都是朋友，都是老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其实没有问题。但是进入职场之后，环境还有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过去的方式，那就有问题了。 刚刚讲到的是什么叫做反惰性思维，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让邵玉老师为带着大家一起去建立一种反惰性的思维方式啊，然后帮着大家去精进工作、精进成长。邵玉老师其实他自己的经历也很丰富，我首先介绍一下他。他呢是个人发展学会的合伙人，同时呢是24天个人竞争力训练营的总教官，获得了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的985高校特邀的职业规划讲师的荣誉称号。那在3年的时间呢，指导了1000多人成功找到了好工作，积累了上千个一对一的咨询案例。他的学员现在遍布阿里、腾讯、百度等众多的一线互联网公司。那如果你在喜马拉雅、蜻蜓、网易云去搜索邵玉老师，可以看到、听到他的课程。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让邵玉老师来到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来讲解你的课程当中的精髓和精华。 非常好，谢谢大家。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哈，就是这个什么叫反惰性思维。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来大家一起通过这本书，一起去了解一下如何精进我们的成长，如何建立反惰性思维。首先第一章，我发现邵毅讲到的并不是如何做一个聪明的小孩，做一个聪明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快速成长的笨小孩。首先讲讲这一章吧。这一章先上来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一章呢，我们为什么刚才一丹老师也提到，就是我提倡大家可以先做一个笨小笨的小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有点小聪明，就有点想当然，有点想偷懒。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踏实一点，把事情呢一件一件的事情做好，其实呢成长得更快。就像我在书里面的第一章，就是分享一个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助我管理时间、管理工作的一个小工具，就是一张半页大的一个 A4 纸。我每天都会把我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做了哪些事儿，把它记录下来。我每天来到公司呢，都会在这个纸上列下我要做的今天要完成的工作，一件一件列下来。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但是看起来笨笨的很原始的方法，它能帮我很好的管理我的时间，所以呢，我每天工作还是比较高效的基本上都能不把工作带回家，这样一种状态。 不把工作带回家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很难。比如说我前两天晚上就在熬夜写方案，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有一种惰性思维，就是把工作带回家，在这检讨一下。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好奇，邵玉老师是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他第一章就写到了哈，用5分钟来拯救24小时，是吧？ 这5分钟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记录自己的时间。 怎么去记录呢？比如说我们这儿有没有一些比较小的诀窍呢？ 有啊，我其实每天 在我的办公室或者是我的书桌前都会有一张纸，这张纸呢就是大家最普通的打印机里面那种 A4 纸、嗯、我会把它对折，然后呢这张 A4 纸左边呢我就一二三四每天早上来到公司把它写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啊写下今天到底要做哪些事，大事小事都写下来，比如说给老爸打电话，比如说洗衣服啊，比如说要完成什么方案什么 PPT， 一件一件都写下来，然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了，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重点做哪些事情，或者这么多事情我们今天都得搞定，但是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投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方案你不能写一下午吧，PPT 你不能做一晚上嘛，你总得要有一个性价比，那么我们有一个总盘的规划，这就像什么，就像厨师做饭啊，他先把食材准备好然后再考虑怎么做，所以记录啊就是写下自己每天要做的事儿，这一点很重要。 嗯， 然后呢在这个事的旁边我们从上到下还是会写下我一天从几点到几点做了哪些事儿，就像一个行车记录仪一样，记录自己每天的时间开销。这件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想得很复杂，那我是不是喝了水啊，上了厕所啊，发呆了都要记下来，没有必要。15分钟以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记录啊，简单的重要的工作呢可以重要的工作可以重点的记录下来，至于一些零碎的时间就没有必要了。嗯， 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职业规划或者是每天的这个工作规划的一个日记本，但是我发现包括我也是在内，每年在过年的之前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本子，这样的话这一年我的整个规划包括这一年我每天要做什么就一天一夜我都会有，但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后来越来越少用，越来越少用，最后只用凭自己的记忆力在记录很多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都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刚刚邵宇老师也说到了，我们该如何去重点规划自己每天的时间，怎么去分门别类的，或者是更有重点、更有重要性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每天的时间。那么还有个问题，问问邵宇老师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可能真的是非常想要建立这套思维模式和习惯，可是我发现好像用了几天之后，我就不再用这个本子了。这个怎么办？怎么坚持下来做这样的日记？ 嗯，坚持啊，是我们很多人的老大难。觉得确实想的事情很多啊，但是呢能做到的事情很少啊。这里呢我可以从两个点上去聊一聊。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坚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们人啊都是好逸恶劳的，我们都是想收获更多，想付出更少。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改变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多事情坚持不下来，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要记日记，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自己花的钱都记录下来，这对我们人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做不了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好处啊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我得记了多少天的日记我才能够反思自己，我得记了啊写了多少文字我才能够记录我在工作当中的各种表现，可是记录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没有看不到这个效果啊。 嗯， 我们来举一个反例，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是放不下手跟着那根烟呢？因为我今天放下这根烟明天身体也不会好，我还是会渴啊，我得坚持了5年10年之后锻炼身体我才身体才会好起来，所以眼前这根烟给我带来的快乐和5年10年之后健康给我带来的快乐，那还是选眼前这根烟吧。所以呢要想坚持怎么办，我们一定不能用一个大的抽象的目标来激励自己，我们要一个很简单很小的小目标来激励自己。比如说啊，我坚持每天用这张 A4 纸记录我的时间，真的是已经坚持了3年多的时间，一天都没有断过。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可以拿出来吹牛啊，我可以记录我的时间之后管理工作效率更高，然后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哇邵宇老师你真的意志力超强，意志力超人。我从他们的赞美当中，从我自己的工作更轻松当中每天都有收益，所以我才能够把这件小事坚持下来。 嗯， 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啊，我每天呢睡觉之前都会运动半小时。为什么要运动呢？啊，其实因为我运动完之后，我就会啊，虽然我也会很自恋，会拍照啊，拍照发到我的一些同事啊，或者是我的一些对我比较认可的一些啊，我的曾经的一些怎么说呢啊，有点恬不知耻的说，就叫发小就是我的粉丝当中，他们会觉得邵宇老师你又变壮了啊，肌肉又多了。我这个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哎。很快乐，就我每做这件事情都让这件事情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是能够让我坚持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就是说没事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和小甜头。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哦、对、嗯、其实这件事儿呢看上去很小，但积攒成多了，然后你就成为了一种习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你可能觉得今天就像我不洗澡似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我没有做日记我反而觉得不舒服了啊。 对， 这才是能够 坚持长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 对， 所以呢，其实在邵毅老师的这个第一章一上来，在第三节特别讲到了别让拖延症偷走了你的人生。我相信拖延症真的是每一个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拖延症也是我们经常反复拿来讨论但是反复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邵毅老师，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用来特别好的方法，你告诉我们到底该如何快速解决拖延症呢？ 拖延呢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啊。说两个搞笑的地方，就比如水浒里面啊，好汉们都会说哥哥别急，喝了这碗酒再走，对吧、还有西游记里面的怪那些妖怪也会也会这么说啊，明天捉了那泼猴啊，把那唐僧一块吃了、我就会想那些妖怪怎么这么傻，不能够赶紧把唐僧吃了吗？怎么等着孙悟空来找茬呢？啊，其实这两个都是小玩笑，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总是会有拖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个人的经验怎么说，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拖延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拖延都是坏事，有些事情你可能真的就是脑门一热就想做，那比如说我们想去旅行啊，想去看世界啊，对吧，想辞职啊等等，这些想法真的是理性的吗？未必理性。我们要啊把拖延这件事情得分个类，有些真的是必要的拖延，比如说有些工作现在它就不适合，可能你太着急了，缓一缓是对的。那有一些呢是积极的拖延，比如说你要为一些，比如说你想写本书啊，你想写篇文章，先别着急动笔，我们构思一下，花点时间想一想，放一放。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合理的放弃啊，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有点远。那么真正的拖延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很重要，你确实该做，但是呢你又没有做，那这就叫真正的拖延了。那面对这种拖延，我们就要想明白，这种拖延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面对这种拖延是有套路的。哪些套路呢？大概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就是我累了，我先歇会儿啊，这个方案明天就得交了，真的很重要，但是呢我还是先看一集美剧再说吧。啊，最近看《延禧攻略》啊，就是看一集剧再说，这就是很可怕的。第二就是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做 PPT 啊，这 PPT 明天都得交，挺重要，我先找图片吧。其实找图片是最简单的事情，你应该想一想这个 PPT 构思是什么样的，主题是什么样子，或者跟领导确认这个 PPT 到底该做成什么样，这才是关键。还有什么借口呢？会安慰自己啊、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啊，做的差不多就行了 ，PPT 明天领导会帮我改的。还有第四种借口就是什么呢？侥幸啊，觉得上次没有怎么做啊，这次也不用认真，这也是很有问题的一种状态。第五个就是什么呢？啊，推卸责任啊，这件事情我本来就不喜欢啊，本来就是领导安排我的，就是同事推给我的，我就是忽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应付一下就行了。那么如果我们面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清楚自己这五种常见的心态，我们看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你一旦再意识到自己又说了这种话，你就会发现，诶，我在拖延了，我不应该这么做。意识层面我们要端正一下，要纠正一下，然后再是行为层面的去尝试怎么去做。那么我这里呢其实有一句话可以帮助大家可能能更好的去面对拖延症，一个就是增大动力，第二个就是减小阻力。 增大动力，减小阻力。 对，增大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件事情对你有哪些帮助，它的收益是什么，对吧？不管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天呢最开始的时候，他当年特别想去新东方这样的机构当老师，因为传说有百万年薪，他就想挣大钱。他想如果真有百万年薪，他想做 GRE 的老师嘛， GRE 的老师得要背很多很多单词，他算了一下得有两三万个单词，他一算两三万个单词背，他太累了。但他一想，年薪百万，他一除一个单词啊，值五十块钱呢啊，我就得要好好背个单词，就挣五十块钱，他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其实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在自我催眠啊？但是呢，这个方法很有效，因为我们记住，我们人都是什么啊？就是好逸恶劳，都喜欢贪点小便宜。 对，人性的弱点吗？ 对，我们要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就是增大这件事情的动力。其次呢，就是减小阻力。就比如说做 PPT 啊，你可能今天要把它做完，你就别想着我怎么把它做完，我先把开头几页 PPT 做好啊，开头几页的结构，开头几页的找一些模板把它做好，做好之后你就有了成就感，你发现十几页的 PPT 开头我都做了四五页了，后面就没有那么难，我就继续去行动。有时候啊，我们人真的都是有惰性的，那怎么办呢？就哄着一点，就像我们哄小孩一样，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懒惰小人，我们要把这个懒惰小人得哄一哄，他就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行动啊。 对，刚刚其实沙溢老师特别讲到了如何去去除拖延症，或如何去改正我们的拖延症，应该说非常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现在有时间你可以拿出一张白纸来，就是按照邵宇老师说的记下几个关键点，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安排一天的时间啊，怎么样去划分重点啊，做重要的事情首先办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些事情是有拖延症的，现在我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比如说交交警的罚单，比如说哈、约朋友吃饭，再比如说啊过两天要去看某位朋友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按照邵宇老师刚刚说的，包括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最近这本书总是没有看，就是放到床头，明明知道下个星期我就要啊进行一个和这本书相关的一个话题的讨论，但是我还是没有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邵宇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怎么样增大动力减小阻力。 嗯 啊，好，这是说到了拖延症。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聊啊，就是其实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为什么他有惰性思维，其实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是影响到他把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更快速去运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吧。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机场或者经常在畅销书店会看到鸡汤类的文章和文字，这些文字当中一定会写到，哎呀，从前车马慢是吧，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生活要慢，因为鸡汤当中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要慢下脚步，要享受生活。当然享受生活是没有错的， 对对。 但是鸡汤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方式，是如果你是有拖延症的，然后而且非常厉害，当你看到这些文字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跟他是有共鸣的，那么你就找到了现实的依据让你继续拖延下去。这一章其实在这个邵宇老师的书当中特别讲到了，就是每天唤醒你的不该是鸡汤而是目标。 对对，就是我们对鸡汤啊，鸡汤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按摩啊，它让你不动还让你舒服啊，这其实在我们当中呢其实是一个很需要警惕的。我们不否认我们人生在很多时候会有沮丧，会有懈怠，我们需要一点安慰，需要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挺棒的，这是对的。但是呢真正能够让我们改变的是什么，一定是行动。那么行动要有效，我们就要关注一点，就是目标。 嗯， 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这个目标可大可小，哪怕你其实对自己呢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事业上的追求和抱负，但是呢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想体验更多的事情啊，你想去开个卡丁车啊，想去蹦极啊，啊想去玩一玩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一些内容去输出啊，写写文章等等。那么这些事情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想做的，它都应该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那么基于这个目标呢，我们要去制定一些计划，让自己更好的去行动，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充实，改变才会慢慢的发生。所以目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刚刚说到目标非常重要呢，如何制定目标，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从小就，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反复强调要制定目标，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甚至到了工作当中也会有人在反复叮嘱我要制定目标。但是制定目标这件事儿，很多人是做了之后其实并没有按照他的来。 对， 比如说成功学法则就说啊，制定一个五年之内的这个目标啊，五年之内然后你要达到什么什么程度，太大了。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怎么样去制定一个目标，既容易达成，同时又能够形成一种习惯，而且能够把目标真正驱动到你的行为当中。 嗯，其实目标管理在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 老生常谈的话题。 对，一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且它已经随着我们工业化时代的这样一种企业管理的方式呢，慢慢的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对，已经科学化了一种方法。其实目标管理对企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想想生产一辆汽车，一辆飞机，或者是军队军事化的一些管理方式，它如果不能够时间线啊各个要素之间不能匹配的很好的话，那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借鉴这样一些相对科学的一些目标管理方法。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提到了，我们在制定目标之前首先要在三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领域，就是你是怎么样子去定义你这个目标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多数人啊，其实我们把领域进行划分基本上三大类，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吧。那么你这个目标到底是跟工作相关，跟生活相关，还是跟学习相关？然后呢我们甚至基于这三个维度，我们还可以分得更细一点，比如家人啊、健康啊、兴趣啊、健身、饮食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自己啊要把这个目标进行一个定位， 比如说你想去旅行，旅行对你来说它到底是一个娱乐呢，还是你的生活，或者它跟工作相关呢？能不能够基于这个领域上的划分，对这个目标要干嘛呢，我们要匹配一些资源，并不是所有的目标我们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那么针对这个目标的，我们这里有第二个维度，刚刚说的是领域，接下来就是大小了，对吧？因为每一件事情我们人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投入100%的精力，那么我们就要去匹配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的大小是什么样子的。大小就是要调动多少资源，多少时间，多少金钱。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就是时长。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我们绝大多数人想了一个目标之后，它潜台词是什么样的，就要立刻马上拥有，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种思维状态了。我们想升职加薪，什么时候升职加薪呢？立刻马上，对吧？我们希望能够把 PPT 做好，什么时候做好呢？立刻马上。一旦我们内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立刻马上做好，那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做不好了。所以时间这个维度我们一定要想明白，你打算花多长时间，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在时间线上去展开，所以时间很重要。最后就是匹配一些资源啊，然后真的去行动起来。然后在这里呢，关于实现目标啊，我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技巧一定要提醒给大家。第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拆分这个目标。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啊，我在大学里面呢做过一件比较疯狂的事情啊，就是大学最后一个暑假啊，当时也找工作也不操心，就是觉得大学就个玩儿，我就想一个人搭车旅行，都是当时就跑到了一个人从武汉出发到了尼泊尔，花了我42天的时间。哇，这个旅行我到现在都还能拿出来吹牛，因为确实有点难啊。当时我跟身边的父母啊跟同学说，你怎么搭车去尼泊尔呢，从武汉出发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靠谱啊，很危险，而且你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之前也没有去过出过国，也没有去过哪里。后来我就在想，我怎么完成这个目标呢？很简单，对目标进行拆分。我想一想，我从武汉到尼泊尔在这个旅程过程当中我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我就一个一个列下来，我大概列了50多个。有哪些问题呢？比如说我要有高原反应嘛，我得带一些衣服吧，对吧？我得带一些防晒用品啊。我当时我是学中文的，我想写点东西，带个电脑啊，一点一点列下来。那么我要解决旅行的问题，我要走哪条路线呢？我一条一条的列下来，其实主要就三条路线嘛，滇藏线、川藏线还有青海线，我就选了滇藏线往南走。然后再解决钱的问题、护照的问题，一个全列下来。我甚至还想这么厉害的事情必须上个报纸啊，然后我得把记者的电话也可以找到，网上也有。然后呢一件一件列下之后干嘛，就开始挨个的去解决。就是所有的目标它一定是你完成了一件又一件的小事，然后呢慢慢的完成的。所以拆分目标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大家一定不能忘了首胜体验。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任何一个目标拆分完之后，你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给自己一种成功体验。 首胜是首是首先的首，胜是胜利的胜。 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为什么有一件事情坚持不下去，就是我们满满的挫败感，没有成功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就灰心了。 而且你总觉得你永远都是在制定目标的路上。 对，所以制定完目标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造成功体验。我当时是怎么打造成功体验，我就想哪件事情最简单，我发现解决钱的问题最简单，我就首先给我哥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哥我要搭车去尼泊尔，你能不能帮我，他说可以啊，他说你需要我帮啥，我说我就缺钱，其他都准备好了，其实我啥都没准备，我说他说多少钱，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说也不多，你就借我个1000块钱就好。然后我哥就借给我了，我哥跟我关系特别好，那这就是一次成功体验。看钱都借到了，不出去不合适啊。然后我就解决第二个问题，办护照，然后回老家办个护照，其实也很方便，也就2-3天解决掉。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一件事情被你解决掉之后，你就会有一种 像这种升级打怪的感觉。 对对，就像 我把它像吃青蛙一样吃掉了。 对，这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觉得有一种成功体验。人一定是从成功走向成功。我很多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就是多失败积累经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了成功嘛。 没错，其实刚刚我觉得邵毅老师讲到的这几点都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无论你是职场新人，还是你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可能对于你的工作有一点点倦怠了，会有 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再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目标，去帮助你去达成更重要的或者是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升级打怪， 对， 更要更往上再进一级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接着往下聊。刚刚其实邵毅老师特别讲到了匹配资源，匹配资源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想法或者是困惑，比如说在匹配资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圈或人脉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朋友圈和人脉经常会变成一个无效的社交。怎么去在你的朋友圈当中然后积累你的人脉，让它变成一个有效的社交。其实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点，首先第一点，先就是对这个朋友圈有个定义啊。邵毅老师说叫你所忽略的隐形简历。 朋友圈是一个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个人非常简单，就是进他的朋友圈。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关掉他的朋友圈，只有3天可见，那这个人有点危险，他有点什么呀？有点封闭。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通过微信朋友圈很容易了解一个人啊，从他的朋友圈，从他分享的一些动态，其实这其实是对人对别人一种尊重。大家想想看，我在一个陌生场合认识一个人，我们第一件事情干嘛？加微信。加完微信干嘛？你总会抽空进他的朋友圈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更多，但是在朋友圈当中，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分享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那怎么管理朋友圈呢？其实是有很多方法的。简单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什么呢？要表达出我很忙，我很有趣，我很有价值，对吧？然后呢，我很关心你，这样一种状态，可以多发一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快乐的一些瞬间，让觉得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在工作当中会创造价值的人，一定不能发抱怨的一些东西，这个就会展示你的负价值，这个比较危险。 好，刚刚说到的是朋友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打造你的朋友圈里的人脉。首先一个话题是，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都会在朋友圈里边分组比如说 对 各种各样的分组的这个模式。那我想问问邵毅老师啊，就比如说当你的朋友圈当中出现了你认为的贵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经营它？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好，关于沟通，关于人脉，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关心的一个话题。我想对就这个话题呢，从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去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是人际关系？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本源来说吧，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它有四个限制性的条件。第一个限制性的条件就是资源有限，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啊。时间各个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拥有所有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资源有限，第二个就是时间有限，每个人只有24小时，他陪着他的家人，陪着他的同事，他就不可能陪一个陌生人。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相互协作，我们人是必然要相互协作的，任何人他不管多厉害他都需要人帮忙，没有别人的协作，你的手机打开有 WiFi 吗？没有，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非常重要，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信赖成本的，我们人跟人的大脑它不是连在一块的，你想什么我想什么你不知道，那怎么办？我们要消除这个信任。那基于消除信任，人类发展出了很多很多沟通的策略。举个小小的例子啊，为什么很多很多商家会花很多钱去请明星代言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为了消除你对他的信任。你看，我为了做好这个生意，把这瓶饮料给你卖给你，我花了1亿请了明星代言，说明什么？说明我是要挣大钱的人，我不会在一瓶饮料上面骗你。这就是什么？消除信任。那么回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不管是人脉关系也好或者是人脉的积累也好，人际关系处理也好，本质上就是因为有这四点。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其实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利益。大家不要觉得利益这个词很俗或者是很市侩，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利益是什么？是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它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好心情，可能是舒服等等，这都是让我们人觉得开心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就是利益。第二个是什么呢？沟通的本质是要解决什么？解决信任。因为刚才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任的这样一个不信任这样一种状态上，所以我们要解决信任的问题。所以信任是沟通当中很重要的。第三个是什么呢？你如何给别人带来利益？你如何解决信任问题呢？第三个方法核心就是影响力。你只有构造了一定的影响力，你才能够 让别人信任你，你才能够为别人共享利益。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如何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很优质的人脉啊，因为各种关系我能加到他的微信，那我怎么样打动他呢？那你就要逆向去思考，第一个，我怎么样在他眼里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个，我怎么样能够获得他的信任，第三个，我怎么样能够给他带来利益。如果我们这样去逆向思考的话，你就找到了基本上处理这个方法的一个，可以说从原则层面，从道德层面知道怎么做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如何打造影响力呢？那他发了一些朋友圈，你是不是可以去点赞？别光点赞，你是不是可以发表一些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贵人往往都很忙，往往都喜欢发表一些高谈阔论，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跟他在同样一种状态下去对话呢？他发表的高谈阔论，你给他一些很精辟的点赞，对吧？大家知道啊，马化腾就有这样的习惯，他经常会发朋友圈，他发了朋友圈，如果有一些人给他回复的特别厉害，回复的特别好，他就会给这个人点赞，那这不就是你在马化腾面前刷了一次存在感吗？所以呢，构建影响力是很重要的。那影响力那就不是需要啊，就不能够花什么花巧劲，需要你花一点功夫去了解别人，真的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去出现，去啊冒个泡，这就是构建影响力。那影响力需要长时间的去积累，慢慢才会有信任。再慢慢的怎么样呢？你就应该啊，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把别人用起来，用起来一点就是寻求共同的利益啊，一起去做一点事情。共谋是我们构建关系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我比如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啊，处理人际关系真正伤害感情的是什么呢？不是你没找他啊，不是你把找错了他，而是老死不相往来。你想想看，你跟高中的、大学的同学感情，那些淡漠的同学都是怎么样？都是 N 多年没联系，突然联系就告诉你要结婚了，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人际关系的状态。其实我们偶尔呢啊，跟同事聊聊天，然后呢跟他帮帮忙，然后呢你有什么事你找他帮帮忙，他反而会觉得他有存在感。所以呢，敢于去求助，敢于去啊让别人帮你做点小事，举手之劳的事情，是联络感情一种好方法。嗯，当然这是这里主要是针对于跟自己身份位阶差不多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 对， 我们先进一段片花，一会儿我们接着跟邵毅老师一起来聊聊构建人脉的问题。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顶顶。读书是应该伴随一生的功课，而读书首先要明白道理，书读五年，义理以贯之。读书最大的意义是能够改变气质。作为一个女性，你会发现你的气质会随着你读书的这个增长而变得更加的有韵味，然后更加的让自己独具香型，有一种不喷香水也有一种香型在你身上，抑郁在你身上啊。 嗯， 我认为的就是女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两个面向这个世界，一个面向是温柔似水，再一个面向就是智慧果断。所以在职场上，每一个女性在我看来都应该是进入办公室就是这个智慧果断，从办公室走出来就温柔似水，她一定要有转化自己的能力。 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 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懒惰性思维。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邵毅，欢迎邵毅。 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一个我觉得让大家会特别继续想聊下去的话题，所以我卖了一个关子啊，中间加了几段片花。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为之产生一些困惑、迷茫，甚至很希望得到解决。所以接下来我们请邵毅老师给我们指点迷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人脉的搭建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呀，哎呀，感觉到现在怎么样？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如何去搭建人脉，认识比你更重要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嗯， 那么其实搭建人脉好像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它不只是经营人脉，它首先要去认识对方。所以呢，这里边你在最后钥匙还不厉害，嗯，来找我这一章当中，就是最后一章，邵毅特别写到了教你撩到陌生大咖的行动指南。我们问问邵毅啊，就怎么样能够发掘你生命当中的贵人呢？这件事儿怎么样能够跟他搭上话，并且成为朋友呢？ 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其实遇到贵人，他能够给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的，因为他能帮助我们加速我们的职业发展。那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遇到自己的贵人呢？我觉得呢，这里面要从几个维度去思考。第一点呢，就是谁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贵人？这一点你一定要想明白啊，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对吧？那有些人他可能很厉害，资源很广，但是呢，你可能撩不到他，或者你撩到他之后，他的身份帮你去做点事儿，那人家有点掉价，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识别哪些是你潜在的贵人。那么怎么识别呢？其实我在这里呢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最重要的贵人啊，可能是谁呢？可能是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谁呀？那就是你的老板，就是你的领导。其实我们应该学会处理和领导的关系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因为领导可以成为我们职业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呢，把他处理好也是你身边第一个贵人。那么我相信大家可能想听的是什么？我怎么样认识陌生的贵人呢？那这里呢，我们就得好好的去准备准备，聊一聊了。你一定要了解一下，第一点就是啊，只有先做自己的贵人，你才能够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什么叫做做自己的贵人呢？就是你要明白你想要什么和你的价值是什么。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啊，沟通的本质就是解决利益和信任和影响力的三个问题嘛。那你自己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不管是给人带来快乐、信任，给人打些下手，你有时间、有能力，你有态度，帮别人做很多事情，这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一点。那具体怎么做呢？第一点就是啊，你要明确啊，那个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什么， 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认识太多人啊！如果仅仅只是泛泛之交啊，在一个大型的会议上啊，加很多人，加了微信，然后只点赞，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少就是多，因为你能撬动一个人脉，这个人背后他能帮你说话，帮你站台的话，其实对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并不建议大家要有那种说，就是要认识很多人。我觉得我们一年啊，能够认识3到5个啊，对你的成长也很有帮助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就已经很好了。这3到5个人背后他就是另外一片天地，把他们维护好，你要的是一扇门啊，不仅仅是要很多扇窗户嘛。 嗯， 那么怎么维护好呢？啊，第一个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啊，当然这个我就不说了，这说多了就是正确的废话啊。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迈出去去了解贵人呢？假如那比如说我啊，我有我自己的书，我想结识一些出版领域的大咖，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先全面的了解他。什么叫做全面的了解他呢？他的所有的作品啊，他在公开场合说过的一些话等等等等，我都应该先去了解去学习，让自己和他的思考呢在同一个维度上。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第二个做法就像追女孩子一样了。你要干嘛？你要制造一些相遇的一些机会。你不能总在江湖，就不能总是在互联网上相忘于江湖。我们总得线下聊一聊，对吧？线下见一见面。那这位大咖他一定总得出来吧，他总得参加一些活动吧。你有没有机会在现场呢跟他搭一下聊聊天，刷一下存在感啊，从线上变成线下认识，我们一步一步来，这第二步很重要。第二步就是你一定要让在他的生活当中出现。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啊，在他的生活当中持续的打造一些小小的影响力。比如说啊，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点点赞啊，他参加的一些活动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我给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那我曾经帮助过很多职场新人啊，进入职场，我给他们做咨询。那有些职场人呢，就会很聪明，比如说我的新书上市了啊，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给我点赞。点赞之后呢，他会下单买一本，买了之后他还会干嘛？他会说：“哎，邵毅老师，你的书我买了。”这个时候他在干嘛？他其实就是在积累我和他之间的人脉。这其实几十块钱的一本书啊，如果平时他是想跟我聊天，我都不会理他。但是呢，他把我的书买了，对我来说感觉很好，我就会跟他聊一聊。你要想一想，你的想要结识的贵人，他现在在乎什么？他做了哪些发朋友圈的一些动作？你都可以去干嘛？去点赞，去跟他私聊，慢慢慢慢，他就会在你心目当中，你在他心目当中就会觉得，哎，你是一个很了解他、很愿意帮助他的人。你再去向他做一些简单的求助，他就会更有帮助了。 没错，我觉得邵毅老师这番话呢，可能给大家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诀啊，就是怎么去建立你的人脉。但这里边其实必须要说的一点是，如果这个大咖他的层级离你高出好多好多层来，其实我也不建议你特别的去建立这样的人脉，因为可能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没有什么是对方需要的。 对对。 那这种往来，我觉得就是没有效的，因为当你在他面前可能是层级比较低的，那么你们在建立这样的一种沟通和联系，哪怕他就是比较给面子，可能加了一个微信，那可能也只是点赞之交。 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认清你自己。第二，你再去结交人脉，是吧？ 对。 然后在你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结交比较大咖的人物，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好的。然后其实在邵毅老师的书当中还特别写到了一章，叫做你对经营人脉有很多误解。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趣，在222页啊，写到的是几个法则，我觉得这几个法则还是有必要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来推荐的。 我有这么几个法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跟人脉沟通的时候，其实我刚才也强调过，我们没有必要认识那么多人啊。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大家有知道有一个人脉关系的一个150个法则，就是你其实我们能够同时处理维系关系的人也就150个。所以呢，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在这里提出一个10、30、60的法则。十是什么呢？就是在多数人啊，在生活当中真正亲密的人其实也就10个。你想想看，你把你的父母啊、闺蜜、死党啊，或者最亲密的导师加起来也就10来个的人。然后是什么呢？是30。30就是你经常联系那些人，你想想你真正工作当中联系多的同事，对吧？你联系多的老同事、同学加起来也就那么几10个。那么60是什么呢？60是那些你联系起来 有挺久没联系了，但是一联系起来呢就特别熟悉，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的好闺蜜，那可能你们已经有段日子没有联系了，也没有见面了，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面点点赞留留言啊，慰问一下，但是一旦联系起来你们还是会感情很深。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人脉管理的时候，人际关系管理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哪十个人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你应该多花精力在他们身上，哪30个人是你真正熟悉的，是在遇到一些事情值得信赖的，哪些人，那60个人又是哪些人，他在关键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去帮到你，你要对这些人呢进行一个区分，然后呢匹配相应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维系这些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经营人脉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对， 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的步骤哈，就是这个步骤好像是跟导师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的这个步骤啊。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比如说管理人脉，首先还有两个维度，就是亲密维度和目标维度，还有什么样的人值得交，是吧？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吧。 对，我们其实打一个比方吧，人脉管理有时候啊有点像资产配置。资产配置大家知道，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理财，买买保险啊，买买房产啊，对吧？把自己的钱有一部分啊放支付宝，有一部分呢去买一些基金等等。那么人脉其实也要进行这样子的配置啊。什么样的人脉配置会比较好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知识代理的人。可能我呢比较爱学习，我就会想要结识一些在知识领域里面比较厉害的人。比如说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啊，也是在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工作。他一直都在跟知识打交道。那如果我想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我想读哪些方面的书，我就会经常向他请教啊，跟他聊天，约他出来见一见。那么他就是在我打开知识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代理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还有各种关系代理人。这些人像什么呢？你会发现啊，你同事当中、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人，他的人脉特别广。你可能不是一个人脉特别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是，他就像那种谍战片里面的情报贩子，你就问他啥，他啥都知道。这个城市里面啊，各种一些讯息，比如说像医生、律师、媒体人，甚至连黄牛他都认识。那么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的，你完全可以通过他去了解。所以啊，这种关系代理人也很重要。那么第三种我们一定要去重点结交的人脉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行业里面的那些高手。也许你才进入一家公司啊，比如说你做运营，你是新手，那你一定要认识一个高手，跟他一起去聊天和沟通，所以同行业的高手非常重要。第四个呢，第四个人脉很重要，就是单纯的朋友。那有些人你并不是为了让他帮你什么，你也不想去跟他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沟通，但是呢你就是想跟他平时呢聊聊天，他其实叫做什么呢？就是心灵的陪伴。有时候呢你就跟他聊聊你的现状，他也给不了你太多的帮助和建议，但是你也觉得依然很舒服，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很多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朋友，比如说邓小平和列伟平的友谊啊，两个人经常一起打打牌啊，吃饭啊，其实他们也不会谈什么，但是呢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会很舒服。 好，刚刚其实邵毅老师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今天着重讲到的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咱们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个人发展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者是解开你的心中的一些迷惑的问题，那么你可以关注《反惰性思维》这本书。好，最后呢，我想送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呢也是在邵毅老师书的最后说到的。他说，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比拼的不是学与不学，不是学多与学少，而是认知的效率和水平。大家注意啊，是认知的效率和水平。只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努力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呢还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总而言之叫做道路决定命运。所以每天规划你该如何去做事情，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道路决定了你会遇见谁，或者你的命运是怎样的。所以最后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反惰性思维》，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聪明的人，用笨办法但是解决高效率实际问题的聪明人。好，谢谢邵毅，谢谢。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